2021年7月19号，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周末过得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三种方式当中呢，来说一说周末怎么度过的。第一种方式是在我们的官微这边，很久没有朋友来的，很久没有来冒泡的，来抓紧时间打一下卡，刷一下存在感。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这个周末都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周末因为还有雨，身体呢是这个容易滑坡哈，而且在山区是很危险的，所以一直在广播当中提示大家，提醒市民不要到山区去游玩。所以呢，在上周五的时候，汽车音乐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可以在室内的一些公园小逛一下呀。另外就是可以去一些室内的地方，比如说博物馆，让孩子们又长知识，很多博物馆还免费，还省钱，而且呢还避免这个有被淋湿哈、下雨的危险，因为是在室内嘛。不知道你去了没有？如果去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三群当中任意挑，然后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了，今天限号是1和6，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特别提示，暑假期间自驾去周边景点增多，预计京哈高速、京藏高速、京青高速、京城高速、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还有京昆高速等等，出京方向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拥堵，首都机场的出京还有这个交通压力都比较大的环路啊，都会出现这个交通流量比较集中的。周末期间呢，各条高速公路压力比较突出，请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在这样的夏天，关于我们的爱车怎么去保养呢？今天再来说一说润滑油，润滑油要谨慎，过热变质。在夏季用车呢，对润滑油也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和冬天是不一样的。而发动机呢，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工作，会把热度传递给润滑油，造成润滑油氧化变质，影响它润滑的功能。所以呢，润滑油对于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就会因此起到一些负方面的影响。那长期使用劣质的润滑油或者是变质的润滑油，轻则造成油路结胶，引起机油报警，重呢则会发生拉缸、烧瓦还有爆轴等等恶性事故。所以呢，需要在夏季对润滑油特别特别的关注，发生变质要及时的去更换一下了。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继续来带出，接下来这首歌曲恐怕你也不陌生，来自邓紫棋的《孤独》。邓紫棋《孤独》，唯一的安慰是知道世界之大，这一刻和你一样感到孤独。所有曾经孤独的朋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会找到共鸣了吧？有请邓紫棋带来这首《孤独》。 哎呦，是另一个夜，雨飘的夜，在一条喧闹后的街，我望着月亮，忘了是雨还是泪水突然划过脸上，心喃喃自语，我却又听不见。白天我总笑容满面，为什么每夜我总辗转难眠，自律和压抑到底如何分辨，说要做自己却不敢对自己正面。原来孤独是灯光下所有人都对我佩服，但月光下却一直害怕自己退步，你别停下，有个声音催促，但这无尽的赛跑为何追，只为 Ain't nobody stay with me， 那只是演给谁的戏，

思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两天脑海当中总是萦绕着这首歌曲，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是因为刚刚又把夏洛特烦恼给看了一遍了。夏洛特烦恼当中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大概粗略算了一下有20多首吧，22首，其中就有这首好像是第一次出现。夏洛第一次唱歌的时候好像在这个学校的广播站就唱了这首许巍曾经的你，穿越哈，穿越回去，那会儿许巍还没红，然后呢他已经从许巍红的年代穿越回去，然后呢翻唱这首歌，然后夏洛红了。这首曾经的你非常好听。除此之外呢，在这部电影当中还出现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周董周杰伦就有4首歌，心情、菊花台、霍元甲还有双截棍，嘿嘿嘿，就参加校园歌唱比赛，在舞台上你记得吗，他唱的周杰伦的双截棍，然后还做了叫中国好嗓门那个评委，然后好像是长得很像周杰伦的，也许他真的就是很多年之前周杰伦成名之前那个他哈，然后参加作为选手参加，然后被夏洛点评哈，你怎么能这样，你翻唱我的作品。心情哈，一颗两颗一颗两颗，你是贪吃蛇吗？很好玩，很有意思的电影。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收录了很多歌曲，说明这些歌曲也是相当的经典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小西任贤齐的心太软，那英王菲的相约酒吧还有一剪梅啊，还有什么来了，对，专门为这部电影做的音乐就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我听一次哭一次，真的这首歌曲真的太戳心了。除此之外呢，还有金志伟演唱的夏洛特烦恼的同名主题曲啊，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经典作品，我刚才说到那些老歌也都是重新翻唱重新的版本。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你怎能错过。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说到经典，也不能不提到朴树。朴树发片的速度很慢，出歌的速度很慢，但是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作。只是想好了，才会出手。朴树，好好地，土地那个地哈，好好地。 那不是落叶把自己交给了风，像云在天空跳舞，再不问要去哪，

第二十一位郭一凡追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艾薇的 Loving You，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五位。艾薇呢是出生在1997年的一个小女生，让人惊喜的女生，满满的国际范儿的演唱哈、啊，是唱片公司在2021年的种子选手哦。2021年第名为第一这张专辑当中的 Loving You， 直率表白的感情观，也是全新女性生活的新态度。好了，北京时间9:35:0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呢？好了，接下来要继续攀升了，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可以翻新？ 析，也快分析，勇敢思绪遇见命定。嘿，听说了北京全世界快乐光明，嘿，幸福是好友们分享最狂乐趣，想要心跳超过频率，把手牵起一无踪迹。醒来跟我们一起 dancing in the sky， dancing all my life， oh dancing all my life， 哪来什么可以分心。 黄龄龄一舞钟情，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她原本就想当唱跳歌手。我喜欢跳啊，我喜欢这些动感的节奏。但是当时经纪人说，你的声音有催泪的功能，于是呢，便以抒情歌曲来出道。果然唱出了无数抚慰人心的传唱经典名作。但是这一首2018年的流行电音舞曲《一舞钟情》，却让你感觉到一个全新的音乐人。其实呢，倒不是全新呢。艾琳会说，其实我骨子里就是这样的，我一直就想一边唱一边跳的，好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艾琳，黄丽玲《一舞钟情》继续攀升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失去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新脱俗的有故事隐匿在天南西，高雅丽姐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涟漪，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 是轻描淡写。 嗯哼，2003年因为在雪地里翻唱找董周杰伦的《明明就》而走红网络的刘瑞琦，似乎出道到现在一直要把翻唱进行到底了。这首《海鱼恋》的是萧敬腾硬朗风的那种演唱，知道原唱是那种很有金属感的咚咚咚咚的。但是刘瑞琦在2020年4月发行的这一版，一改原曲的演绎风格，把小女生那种碎碎念，还有对于夏天期待的感情融入其中，改头换面来了一次大胆的全新的尝试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刘瑞琦的《海鱼恋》，真的和原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如果说原版是那种很有男性那种金属的那种硬朗线条，那么这就绝对是小女生那种柔柔的粉色系的感觉。你喜欢哪一版？好了，继续攀上了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世界是一张神奇拼图。奇迹快等谁来关注，好奇心是最好的礼物，一切都能看得清楚，快乐是一道光能够穿透幽暗的窗户，许多人长成了植物，缺少幽默也缺少温度，它冠状的喜悦像活在另一个季节， 彼此的前行永远会互相牵引，陪伴直到雨过天晴、hey, 没人会看我们受过的伤、hey, 是被人们嘲笑过的梦想、yeah, 可坚定的内心从未彷徨，我们内心不是空白，是斑斓的色彩、yeah, 像孩子一样的长大，我再无需害怕远离虚假，要记得带着起放的下，你的就是武器，但不要随意攻击，保护好自己做自己，永远像孩子一样长大的赞美， 用掉把手中的地图，任性的在花园迷路， 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让安静的心开出一朵花，生活总有纷纷扰扰，爱追着你玩，捉住它别怕，就像孩子一样的长大，忘记了带伞就淋雨回家，遇见了坏天气也能笑很开心，像孩子一样长大，像孩子一样长话，像孩子一样长大，像孩子一样长大， 像孩子一样长大，来自杨云晴和黄子韬的对唱。2020年的9月4号的0点，杨云晴2020年专辑的合唱主打《像孩子一样长大》微笑上线，用最 sunny 的阳光态度，给你最温暖的坚强的力量。再搭配上黄子韬流行极致风格说唱，让你可以找到心之所向，就像孩子一样长大吧。Sunny 呢还特别贡献出童年珍藏的照片作为单曲的封面，照片当中戴着墨镜的小女孩，手绘线条童趣十足哈，手绘的线条，哎，想想看呢就挺漂亮的，可以去翻一看，翻翻看杨云晴的这张专辑《像孩子一样长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好了，继续攀升，又是一首非常好听耐听的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郭一凡的追风， 2019年以歌手的身份推出这首单曲，这是他时隔多年之后又释放出的又一力作。有艺术家气质的郭一凡，这首歌曲的 MV 的表达充满了神秘、冷淡和简洁，但是看似简洁的表达却陈述他内心的纠葛和拉扯之后的淡定。郭一凡，追风。 就像风筝断了丝线，都来不及后悔，无法预测风向地点，它越来越远，站在原地等它下坠，宣告着无 风在一直吹，一直吹。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来自郭一凡的《追风》。好了，接下来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全新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艾薇 I Love You。 第24位 Aline 一舞钟情。第23位刘瑞琦海鱼恋。 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 第22位杨云晴黄子韬像孩子一样长大。 记得来自九里雨回家， 遇见了坏天气也能笑很开心。 第21位郭一凡追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小蚂蚁，透过轻柔的 folk 曲风，潘玮柏诠释了小男人的关爱和甜蜜之感。小小蚂蚁，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回到我们节目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音乐。我是腾斌，提醒你千万不要走开。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it's too late to turn it around. I'm sorry for the tears I've made you cry. I guess this time it really is goodbye. You made it clear when you said I just don't love you no more. I know that I made a few mistakes, but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turn out this way. Doesn't make sense to me now that you're gone. I see it all so clearly. Me at the door with you in a state, giving my reasons, but as you look away, I can see a tear roll down your face. That's when you turned and said to me, I don't care, babe, who's right or wrong. I just don't love you no more. Rain outside my window pouring down. What now? You're gone. I'm gone. I'm sorry. Feeling like a fool 'cause I let you down. Now it's too late to turn it around. I'm sorry for the tears I've made you cry. Guess this time it really is goodbye. You made it clear when you said I just don't know. Those simple words hit so hard. They turn my whole world upside down. Girl, you caught me completely off guard. On that night you said to me, I just don't love you no more. Rain outside my window pouring down. What now? You're gone. I'm gone. I'm sorry. Feeling like a fool 'cause I let you down. Now it's too late to turn it around. I'm sorry for the tears I've made you cry. Guess this time it really is goodbye. You made it clear when you said I just don't love you no more. Rain outside my window pouring down. What now? You're gone. I'm gone. I'm sorry. Feeling like a fool 'cause I let you down. Now it's too late to turn it. 渐行渐远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Craig David 的这首 Don't Love You No More。感觉呢 R&B 应当是那种宽音大嗓的哈，比如说 R&B 天后 Beyonce 啊，但是呢，这种小嗓门的歌手也同样是 R&B 的领军人物了，并且两次获得 Grammy 奖，那就是 Craig David。刚刚这首很好听的歌曲 Don't Love You No More， 就感觉是轻柔的风在拂你的面庞，是不是？好了，北京时间10:05:2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我们来分享的是李宇春春春和梁朝伟，哇，很少有的合作，这首《十年》。十年因为成为电影《摆渡人》的岁月版主题曲，也是因为电影当中讲述了三对恋人十年成长的故事，所以让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首作品《十年》。来，跟着他一起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如果那两个

是啊，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其中有很多关键词也是让大家感觉一下很戳心的词，比如说火腿肠啊，刻在课桌上的我爱你啊，等等等等，这些校园的记忆啊，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突然又在脑海当中涌现出来了。被誉为乐队乐坛清流的好妹妹乐队一直在踏实用心的做音乐，歌曲创作上也是尝试不同的风格。2015年这首感怀催泪单曲不说再见，歌词拿捏很到位，也算是自成一派。而关于青春校园的音乐有很多，兼具流行品质的却为数不多，但是这首不说再见真的是上乘之作。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周汤豪的 Super Nice Girl， 源自于他2021年签约全新唱片推出的大碟的双主打之一，他也凭借这样的音乐获得了最具潜力创作歌手金奖，得到了肯定。 This joint for the ladies straight from my heartSMG VIP Nick the real respect Y'all know what it is 第一次看到你掉入你手心，欣赏 MVP 绝对第一名，你是我 VIP 对你 VIP 眼睛只看到你，对你不分心，见到我的心大方又贴心，在坏麻痹忽然共呼吸，假装不在意，爱是小游戏，不喜欢你 Come on let's go She's a super nice girl 懂我爱的节奏 She's a super nice girl 那我都跟你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可爱到让我发疯 She's a super nice girl 你把我的心带走 Oh, oh, oh My lady Oh, oh She's a super nice girl Oh, oh, oh Oh, oh, oh 第一次看到你掉入你手心，欣赏 MVP绝对第一名，你是我 VIP 对你 VIP 眼睛只看到你，对你不分心，见到我的心大方又贴心， 心 脏快麻痹忽然够呼吸，假装不在意，爱是小游戏，不喜欢你 Come on let's go Super nice girl 懂我爱的节奏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去哪我都跟你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可爱到让我发疯 She's a super nice girl 你把我的心带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My lady 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super nice girlShe's a super nice girl Oh, she's a VIP girl 欣赏 MVP, oh I'm the B.I.G. star 开着 super fly car She's a VIP girl 欣赏 MVP, oh I'm the B.I.G. star Now let the beat start She's a super nice girl 懂我爱的节奏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去哪我都跟你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可爱到让我发疯 She's a super nice girl 你把我的心带走 She's a super nice girl No, no She's a super nice girl Let you go, let you go home She's a super nice girl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fucking delicious. Talk to me, God. Talk to me, baby. 满满的能量，开启全新的一天。如果你现在已经到了办公室，听到刚刚这首歌曲，再喝完一杯咖啡，感觉到我神清气爽啊，简直是精力充沛，可以来迎接全新的挑战了。老板，今天给我派两天的活吧，一定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刚刚是来自美国旧金山的流行摇滚乐队 Dance 四名成员组成的乐队哈，2005年就凭借这支单曲《Cake by the Ocean》成功出道，曾经在 Billboard 风告牌百强单曲当中最高的成绩呢是第九名，相当不错哟。Cake by the Ocean。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这首老歌还记得吗？蔡琴的《傻话》。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害怕在某个孤单的夜里接到你的电话，你冷冷地说，我能给我回答。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空气变得稀薄，你转身之后。氧气从也无法呼吸，我心跳脉搏，是我说话太重，忽略你的感受，当你离开瞬间你裂天崩，我愿意到全现实转送，换一个小我，我现在才明白，没人比你更可怕，爱被随意下台，受到就青睐， Baby sorry 坏脾气我会改，只想说 Baby give me one more try， 我不是天才，我不是爱因斯坦，没那种脑袋发明相对的存在， Baby 我应该每天用温柔关心，心态眼里只有绝对唯我独尊的姿态，你总包容着我，习惯成自然，你离开我的世界垮台，只想说 Baby give me one more try， 我是个笨蛋，我不是爱因斯坦，我这颗脑袋绝对存在，当我转身后面对没你的空白，原来一个人寂寞绝对会存在，是我傻相对的存在， Baby 我应该每天用温柔灌溉，原谅我太慢发现爱上的存在， Just say I really want you